哎，这个现在这个感觉非常的久违啊！ 出狱了是吧？ 哎，57好像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就有点像以前那些体育运动员退役了，对吧？然后外面玩了一圈，然后家里没钱了又复出了，对吧？然后我现在就有这个感觉啊，距离我们上次录音应该有一个月了吧？ 不一定是体育运动员，对吧？还有一些特殊影片的那个。 那跟大家那个隆重的、正式的道歉啊，因为本人姐姐在北京关了，差不多关了3个礼拜小黑屋，所以没有尽到一个首席上传官的责任，导致我们上一期节目推迟了。 从半月刊变成月刊， 啊，对，差不多要变成月刊，然后我们的 Anyway 邮报也推迟了，对吧？那从本周开始，如果从节目发布的角度来讲，从上周开始，我们应该就已经恢复正常了。 但请大家放心，对吧？姐姐去北京关小黑屋，跟那个之前的十九大是没有关系的。 对，又跟大家见面，那个非常好啊，想死大家了。 这期的节目其实又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节目， 那怎么说？ 因为我们又换了那个， 又换了场地，对吧？ 对，录音的这样的一个， 所以这一期的声音质量到底怎么样，还需要那个，我们现在不太清楚。我们只是简单的试听了一下，但整体效果怎么样，最后还得看剪出来的样子吧。 待各位验证是吧？ 有反馈请及时给我们在任何途径留言哦。那我们回归一下本期的那个主题吧。 本期不是说没主题吗？ 本来我们是有主题的，本来是就像去年一样，对吧？体验一下新的 iPhone 产品。可惜我跟你要的产品都没有寄到，我没有在第一时间抢到那个。 姐姐可能下周到，我可能要下下周了。 其实还是有一些机会能够拿到首发机，但是我在北京实在是没那个空闲啊。那就差不多那阵子是我在某度期间最忙的时间了，我也就偷懒了，也没有去搞什么新机啊什么的，反正慢慢就等 但 呗。 其实啊，我觉得也不是说我心态变了，我还是非常喜欢这些数码产 新产 品，对 品， 吧？但是我好像没有 以前 好多人有的那种，就是非要抢一个先机的这样的一个性冲动在那边，对吧？ 本来我们是想谈 iPhone X 的，对吧？但是因为现在没有拿到新机，所以也没有办法去做我们那个上手的那个感受，对吧？所以今天我们是一期，哎，请大家允许我那个，对吧？ 不过 刚 还是 从， 可以大概聊一聊 哎， iPhone 对 这 对 东 对， 西嘛， 但总体来说，今天节目是没有一个固定主题，因为请大家原谅我，对吧？毕竟从小黑屋牢里刚刚放出来， 才出狱是吧？ 才出狱，还没有准 先 备好 适 迎接正常的 应，是 社 吧？ 会。 先适应一下外面的阳光。 外面的阳光，哎，太灿烂了，上海的阳光。 其实上海最近在下雨。 比喻，那最近其实在我在牢里的时候也发生了一些不同的事情吧，所以 看 今 得出 天， 来是一个关心时事的狱，那个， 没有，其实在牢里那个条件比较有限嘛，就是利用上厕所的时间之类的，我还是会阅读一些头条，但是也仅限于头条，对吧？ 娱乐 我 活动比 不 较匮乏。 没有办法那个像以前一样的那个，跟大家分享一些时事新闻的主要内容，对吧？所以今天的讨论，大家可以认为是有的没的讨论。 只是想告诉大家，那个我们还在。我们没有放弃，是吧？ 对，我们绝对不会放弃。好，那我们音乐之后回来。前面说到嘛，iPhone X 虽然没有拿到那个首发的机器，但是因为这一批其实也不难抢，对吧？甚至都不用抢，一直到第二天都能订到机器。 其实我觉得好像苹果的机器也从来没有说让你抢过， 亮黑啊，那个亮黑当年是要抢的， 是 去年的 吧？ 时候第一天8分钟还是20几分钟就没了。 但你可以买，还能继续排队啊，只不过说就往后排嘛， 对， 对吧？ 他那个排的时间就非常可观了嘛，当 但 时。 就这跟我理解当中，就是小米官网上面 对 那 对 种 对，是的， 只能 确实， 抢是不一样的嘛，对吧？ 对， 那个就是玩了就玩了，你 没了 要 就没了， 啊，没了就没了。说起 iPhone，虽然我们两个对吧都没有拿到手，但是现在其实， 周边的亲朋好友用的已经非常多了 对，就算周边没有，你去 YouTube 啊， 这些渠道其实也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来自各方各面的，你说测评也好啊， 嗯、 或者说评价、 嗯、 对吧？其实这个 iPhone 它怎么样，也大家应该也了解的七七八八了。 你周边的人对它的感受怎么样？有达到预期吗？ 我周边的人老实说，他们都没有 iPhone 10。我自己是这么觉得的。 嗯， 我对这款机器、没有太多非善即恶的这种二元化非常非常强的那种、 嗯、 要么就是很恨它，要么就是很喜欢它的这种情感在那边。 嗯，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我想要去了解我想要去使用的这样的一个设备。 嗯， 从现在这些渠道当中我能获得的信息来看的话，我觉得它也是一个至少从这方面来说是不负我的这样的一个期待的。 嗯， 我从来没有把它当做什么哦未来十年的这样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东西，它不过就是我今年想换的一个设备而已。 嗯，我们小黑屋里的人其实用保有量还是挺高的。 嗯， 有大概40%的人已经拿到了那个、用上了那个 iPhone X。 嗯， 因为这种东西其实很难去体验嘛，比如说 Face ID， 比如说那个最核心的新的东西 Face ID， 嗯， 它现在就只能绑定一个人了，对吧？嗯，因为我细节没有体验到，但是我之前了解的好像反正你不可能再像以前那个 Touch ID 的时候，你其实可以好多个手指，但不能保证说是同一个人的手指嘛，对吧？ 哦、 但是在 Face ID 这边，你也没有办法蹭人家的机器说来绑一下我的脸，对吧？ 嗯， 所以Face ID 我完全没有体验到，只能看、看大家的那个表现，然后听大家的一些传说、对吧、所以那部分并没有体验到，但它整体的交互的一些体验改变，包括整个机能的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我觉得还是能够有一些感受的吧。 要不你先跟大家聊一聊那个像 Palm Pre Plus 一样的 Gesture Area 啊。哦，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从小黑屋放出来里面，我来了上海之后，对吧？ 嗯， 其实本来不是为了 iPhone X、是因为我们家小朋友他特别喜欢玩手机嘛。 嗯， 但他这么小一个小朋友经常把玩手机一丢，然后我的手机就有一个裂痕什么，对吧？ 嗯， 那为了让他有拥有自己的手机，对吧，我把家里那个尘封已久的那个 Palm 的那个 VR 那个小非常小的那个手机拿出来给他玩嘛。 嗯， 玩当然也要充电嘛，对吧？那充上电之后我又去体验了一下当年的那个感受。哎，就像以前已经被说了好几百遍了嘛，真的是 WebOS 的东西到现在都没抄完。 嗯， 那个感受跟我在北京体验到的 iPhone X 的那些有些感受真的是挺神似的。其实当年的流畅度我现在发现，哎，真的其实不低。 嗯， 跟我印象当中可能说啊有点 VR 的技能不足啊什么的这种印象好像不太一样。 我当年测试过、我的 Palm Pre Plus 可以同时打开40多个页面不卡顿。 嗯， 当然超频的情况下面、因为原先的它的那个 CPU 频率是锁得很低的嘛， 这样的。 对，然后 VR 那边的话可能一半。 嗯，哎，对，说回 iPhone X 啊，就是、我觉得这个 Gesture Area 是可以说是它改变最大的一个地方嘛。 是， 其实甚至比不从技术上来讲，而是从改变上来讲，它肯定比、Face ID 还要大嘛，因为 Face ID 它的技术很牛逼，但对于用户来说它是 个不可见的东西， 对， 对吧？ 但是交互这个东西是你每天都要接触到的。 嗯， 我之前非常担心说这个用法是不是习惯了或者怎么样，但是实际上你会发现它的效率非常的高。 是， 比如说返回上一个 app 现在的手势会比你以前从边缘 3D touch 还要再高，对吧？ 我其实一直都就是很不理解为什么 Apple 在那个 iOS 之前的几个版本的 iOS 11里面把这个边缘的这个用 3D Touch 打开多任务的这个手势关掉了之后，那么多人会吐槽它自己的使用习惯上面来讲，我觉得这个手势真的其实是非常边缘的，应该很少人会用到才是。 嗯，但事实上当它那个新版本没有了之后，吐槽的人异常 众多。 对， 对，我不理解，现在它通过那个就是下面那个 Gesture Area 去通过上滑、然后滑起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手势， 不用上滑，它就直接滑就可以了。 是吗？ 嗯，那你说那种操作也有，但那个是可以预览到前一个 app。 哦，我指的是在边缘重按一下之后、把那个多任务的菜单打开。 可事实上非常打你的脸，对吧？ 我觉得可能并没有打我的脸，可能就是因为有人知道这个东西 被取消了，而以前苹果给过他，所以他们觉得心里不平衡了。 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太常用这个功能，尝试试探一下我的心理体验。我可能觉得这个就像以前玩红白机一样的， 嗯， 记忆路径特别的长， 嗯， 就是它的操作不是说 ABAB 那么简单， 嗯， 而是说要什么搓一下，再按 AB 什么的这种的，不是特别的流畅。而且当大家都吐槽这个东西之后，回过头来又加回来之后，我又尝试，我发现它的其实现在的命中率比以前高很多，但它刚刚出来的时候其实成功率并不是特别的高，可用性不是特别的好， 嗯， 所以说当有了几次失败经验之后，我可能就放弃那个动作。 关键是你刚才指的那个直接通过 3D Touch 去切换 App 的这个手势， 嗯， 又跟它苹果的那个从边缘开始滑起的那个， 嗯，多少有些冲突， 哎，至少从那个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的路径上面来看是很相似的， 嗯，就是一个轻重程度。 对， 嗯， 这个在我的理解上面，我觉得这个本身就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交互行为，只是因为说 苹果的多任务其实本来的操作不是特别的方便， 当年只能通过双击 Home 键，对吧， 嗯， 然后当年没有这样的一个 Gesture Area， 嗯， 这样的一个特别特别符合正常的自然的流畅的这样的一个使用行为的这样一个东西在那边， 嗯， 现在有了，我们自然而然要用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手势去操作， 嗯， 去使用这样的功能了，原先的那个该抛弃的又抛弃掉吧。 嗯，听到比较多的吐槽是对于现在新加入的那个刘海区， 嗯， 就比如说他那个刘海区左侧右侧他打开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嘛， 嗯， 背后反映的一个逻辑是说，虽然现在新的 iOS 是针对那个iPhone X 做了非常大的改动，但是它的根基其实还是停留在非常早期的那种屏幕上面，或者说 iPhone X 它本来有可能也只是一个过渡型的机型，所以说在各种配合上面来说，软硬件的配合来说不是特别的好，所以用户的其实记忆负担还是挺重的。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苹果它从那个是 iOS 4还是 iOS 5开始啊，有了那个下拉菜单， 嗯， 我一直都觉得苹果的这个下拉菜单就是一个非常半成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嗯， 同 Android 的下拉菜单去比的话， Android 的下拉菜单我不说它呈现怎么样，但至少它在完成的这些功能点上面， 嗯， 其实是要比苹果那边要成熟一点的。 对， 苹果的下拉菜单到今天为止我都不能非常直观的删除多条你的通知， 嗯， 当然现在，你在下拉菜单里面你可以通过 那边点长按那个， 哎，你要长按那个删除键，这种东西就藏得太深了嘛，是吧？ 细节上来讲是这样，然后从宏观上来讲我觉得更是这样，就是从一开始只有下拉，到后来有上拉， 对， 到现在可能下拉这边又有出现跟桌面 widget 相关的东西， 嗯， 就你可以发现它的一步一步功能不但变复杂了，而且呢， 嗯， 其实它的战略地位，不能应该说战略地位，而是说它在整个系统的重要度的程度来讲其实一直是在摇摆的， 嗯， 并没有说一个非常固定的一个角色。对于安卓来说 事情其实会变得更简单一些，反而对吧， 是的， 反正就是你可以理解到的一些操作，一些开关，一些通知， 嗯， 其实在里面都有呈现， 嗯， 就它的方法更安全一点。但是在苹果这边给我的感觉好像就是设计师预留了两个入口，当系统有新的东西去切入的时候，那就在这两个入口里面去进行一些调配啊什么的。 再说回来啊，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其实我也并没有对有所谓的这个刘海的东西有太关注， 嗯， 我觉得对吧，我一直很兴奋一句话， 嗯， 是包豪斯说的吗？我现在都不记得了，就是形式取决于功能， 啊， 形式取决于内容， 啊， 对吧，这句话可能初看初听的时候理解起来可能非常功利，但是我觉得做设计就是这样子的， 嗯， 我们其实现在做很多事情也是这样子的，你需求决定了最终这个呈现应该是什么样的， 嗯， 当然我们是要在尽可能的范围之内把这个最终的这样的一个呈现结果呈现到最好的一个状态，但它自始至终都是有一个点在那边的，不可能是天马行空的嘛， 嗯， 哦，苹果现在它就是需要有一个硬件的设备在那边，那怎么办？那就是长这样， 嗯， 没有什么好吐槽的。 就我自己的感受，比较短期的使用确实有点像你所说的这样，你在看那张静态图片的时候， 嗯， 比如说看它的官网的那个， 嗯， 那个非常著名的 it's all screen， 然后右边一张图就是一个特别大的刘海啊、 嗯、 等等这种，或者说一个静态的截图说哇为什么截图里面这次其实没有那个刘海保留啊什么的、 嗯、 就你那个时候其实你的关注点就是在那个东西上面、 嗯、 但事实上你真的去操作的时候没有谁会没事情一直盯着那个方向去看，但当你比如说你在看一个大照片，然后当它整屏铺满的时候，尤其是这个照片不是静态的，而是比如说是一个滚动的一个、 嗯、 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因为这个体验真的是 edge to edge 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其实体验是还挺不错的。 因为人的大脑多牛逼啊，对吧？ 对， 我们甚至可以把根深蒂固长在我们脸中间的鼻子都过滤掉。 对， 那就不要说这个外在的这个东西了。我在专注内容的时候根本就无视这些东西了。但这是一方面，我想表达的是。虽然这部分的东西我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些就是想要吐槽的点在那边，但是当然我没用过真机，对吧？我看到的都是比如说苹果的 HID 上面有记录到一些东西，我觉得苹果在对待它的这个刘海区的这个时候以及那个底部的 Gist Area 的新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嗯、 或者说、区域的时候，其实还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保守的，所以他们才会预留了那么大的一个安全区给他，对吧？我对他这个安全区的设置是有一点点不是很理解的。 为什么呢？太大了吗、你觉得？ 对啊，而且是不是真的有必要去给他设这样的安全区域呢？ 嗯，其实是一个过渡吧。 嗯， 因为他这个安全区更多的考虑是说我摒除掉所有那些有可能带来麻烦的东西，让他跟以前的体验能够相对来说不会破坏的太厉害。 嗯， 我前面也说到嘛，就是假如比如说他以后真的这个刘海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慢慢的变小了或者说消失了， 嗯， 那他可能这个东西就迭代了变化了、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 嗯、 我想表达的是他可以有一个安全区域在，但是对于这个安全区域的操作或者说功能上面的定义跟我自己的理解的有所偏差。 嗯， 比如说我们的主要的功能、 嗯、 比如说按钮啊什么的，你是不可以摆在这个就是超出这个安全区的范围的、 嗯嗯、 但是比如说界面本身， 嗯， 界面呈现的本身为什么不能铺出去呢？ 界面可以铺出去啊。 可以是吗？ 你看游戏都可以往外铺啊。 因为 照片， 因为我看到不是现在你去比如说用 Safari 浏览网页的时候、 啊、Safari 其实是比较保守的操作，但是其实它 HID 里面定义的是那些比如说背景啊、 嗯、 其他一些不可操作元素其实都可以铺出去，它没有说你不能铺出去、 啊、 建议你说点击的这些东西要放到那个 Safe Area 里面的、 啊、那你看 这个就是因为我没有拿到真机的。 而且就是你可以看嘛，就是它那个现在网上也有很多一些怎么把你的网页去适配它的那个 iPhone X 的那个 Safari 嘛、 嗯嗯、 它的页面里面有一些新的专门针对 mobile 的那个 Safari 的那些设置，比如说左边的那个 safe area、 嗯、 右边那个 safe area， 它现在预留的空间非常的细，那个参数名字很长，我现在背不出来、 嗯、 但总体来说就是这个参数随时会消失、 嗯、 或者说这个参数随时可能就比如说左右完全不对称，但反正就是这边呢其实预留的接口非常的宽松，以后随时可能就会迭代的，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个过渡状态。 嗯， 嗯，不过我这边有很多朋友跟我吐槽了，就是 Face ID 的那个准确度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吗？ 对，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尤其有一些特殊情况的时候，比如说脸的位置会比较角度会比较低，比如说顶上有强光，比如说那些化妆的非常厉害的朋友们清晨的时候等等的。嗯，反正我见过很多人吐槽了。嗯， 我个人有一台那个 Surface Pro 嘛， 嗯， 对吧？ Surface Pro 它也有一个人脸识别的这样的一个 sensor， 嗯， 跟这个 Face ID 的原理应该是类似的吧。我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十次解锁可能差不多也会有个一两次会失败。 嗯， 大部分的情况是我在做人脸识别的时候我的脸没有非常正对着那个 sensor 的情况下面出现的、 嗯嗯、 还有就是有强烈反光的时候可能 它、 嗯、 就识别不了了、 嗯、 哎，如果 Face ID 没有识别成功的话我就只能通过密码了，对吧？ 对、不过我个人对我的脸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但是你会反光啊。 就 录的时候就有反光嘛，对吧？我这个脑袋，除非你是完全无光的时候，不然的话肯定是有光的，所以我不怕。 了然， 毕竟人家是有红外的那个波段的嘛、 嗯。 然后我这种光头，就是头发这种因素会更少，它的可食用面积会比你们更大一点，对吧？ 食用面积哪个食啊？不想吃这样的东西。 今天我们第二个话题，也是那个朋友圈里面非常火的一个话题嘛。 嗯， 那个腾讯做了一套他们的品牌字体， 是的， 对吧？然后同时大家可以结合再上周的一个新闻， IBM 也推出了他们的一个品牌字体。 嗯， 而且那套动静其实或者说它的意义我觉得比腾讯的要大很多。 嗯， 只不过可能在因为文化的不一样，然后大家接触的信息的这种被炒作的程度不一样，所以可能比起腾讯来说没有在我们这边关注度那么高，但是 IBM 那套 Plex 从它的那个 scope 来看就很牛逼嘛，它要做新时代的 Helvetica、 嗯、 对吧？能抛出这句话的一般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你说是吧？这种行业你基本上不太这么去说的，就好比说突然来了一个 NBA 的一个高中生，对吧？他说我加入 NBA 的那个目的就是要打破那个贾巴尔那个张伯伦，我要打破张伯伦一场单场100分得分记录的那个尘封已久的历史，这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事件。所以我们第二个话题是有关于一些大公司的品牌字体。 嗯， 我们先来聊聊那个腾讯的那个鞋的那个字体吧。朋友圈传的最广的时候我没有时间去细究这个东西，所以、可能我的了解不是特别的充分、啊、但我看到大家的讨论其实还挺多的，正面的反面的，包括那个作者许寒文我也加过他的微信嘛，但他其实平常不怎么说话，也不 po 什么东西，可能他也不是微信的重度用户，但最近他也开始、大肆的发这个他们的那个广告嘛，对吧？然后包括反面的有他那个腾讯原版的那个 logo 的设计者的一些身影，对吧？然后包括一些字体爱好者的身影，各方面反馈我还看了，还算有看到有不少，虽然我没有细读，但我总觉得哎，这还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它有很多很多亮点。 嗯， 也不是说亮点，而是说可以关注的一些点在里面，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比如说你可以发现在各大互联网公司吧，百度这种不算啊，各大互联网公司他们去做 logo 的改版啊什么的等等这类的时候，一般第一个找的不会去找字体公司吧，对吧？都会找一些广告公司啊，或者说一些专门做品牌设计的一些公司啊。但是你看这个 logo 它从它公布的制作人员名单里面，对吧，不管那些指导啊什么顾问啊，这个是真的假的我们暂且不谈，但你可以看都是一些字体界的人，而不是说广告界的人品牌界的人，对吧？ 你刚才指的这样的一个维度，对吧？ 嗯， 也是我比较关注腾讯他们这次的这个事件的这样的一个点吧。 嗯， 我非常怎么去形容这样的一种感受，我是觉得这个对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互联网环境里面的这些企业也好，或者说我们这些从业者也好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我觉得是，嗯， 就像你说的，腾讯这次不管是他内部的从哪一个部门哪一个环节去主导的这样一件事情，但是从结果上面来看呢，从结果上面来推导的话，就是腾讯作为中国互联网最大的、 嗯、 或者说最有影响力的这样一个企业、 嗯、 一个旗帜，对吧？ 嗯， 他们现在关注的东西已经在改变了，从原先的只是为了说，哎，这么说可能有点简单粗暴，有一点不合理，但是你们懂我的意思，从原先的那种哗众取宠， 嗯， 对吧，只关注视觉层面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慢慢慢慢的已经在改变，找字体公司去做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是专业性上的一种体现。 是啊， 结果怎么样先不谈， 是 吧？ 嗯，对呀、啊、 我觉得有道理， 而且不仅仅只是专业性上面的一种体现，而是对于他们希望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的一个认知上面，是已经有了一个超出现在很多互联网公司， 嗯， 以及互联网从业者的这样的一个认知的， 嗯， 是非常走在前面的。 跟这几年来字体或者说更外延一些的概念，那个字体排印这样的一个概念，慢慢的 走进到大众的一些视野当中，我觉得也是 有不可分割的一些关系的。比如说友台对吧，自三自商他们的母公司、啊、不是叫母公司，他们的这应该叫什么，他们的创办者对吧、 嗯、Type is beautiful、 哎、 是吧， Type is beautiful， 他们做的一些努力我觉得也是分不开的。 很搞笑、嗯、说到这边我插开一句， 你说 前几天我听了一期稽核的节目、 嗯、 那个、 啊、 他们邀请 了, 看到标题 了吴涛嘛、 嗯、 然后就从简单的这样的一个认识上面来看，这字体跟游戏是两个毫不相干的事情、 嗯、 但其实是不相干的嘛，其实错了，字体作为那个游戏呈现的或者说游戏界面呈现的这样的、 嗯 一个元素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稽核网邀请了吴涛去从、不同的这种游戏里面的这样的一些字体的选用啊什么的开始、 嗯、 从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维度开始跟他们的听众群体去宣扬散播字体这样的一个东西，我觉得真的是现在互联网的这个方向，这个风向标在变， 往好的方向变， 在变、 嗯、游戏跟字体我觉得挺有说头来的。就之前那个暴雪告方正那个案子， 哎，我不记得了， 你不记得吗？ 嗯， 方正告暴雪，对不起， 方正告暴雪， 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 暴雪在那个魔兽世界里面用了那个方正的某款字体做他们的界面字体，显然是内嵌的，然后方正就告那个魔兽争霸那个、魔兽世界侵权，然后赔的好像是1亿还是多少， 赔了吗？ 最后这个案子方正是胜诉的，但是后来查出来说当时方正的老总是贿赂了， 这是我们能播出吗、 啊、这是我不播我有个简略的版本啊，这事情是跟、政治我们不谈啊、 嗯、 字体跟游戏其实这个事情还是本来就是有 什么的，老是做你自己啊， 没很多年， 我没有印象， 我记得 我完全没有印象， 完全没印象吗？那个时候、 嗯、 挺轰动的， 因为是这样子的、 嗯， 我记得很清楚，国服用的字体帮台服是不一样。 嗯， 台服里向的字体呢，是一个类似于像隶书，台服是隶书、 嗯， 但是国服不是的。 不是 国服是一个非常非常， 我记得就是一个非常有装饰性的一个字体。 国服是一个非常非常黑体的，就是 这样的 标准黑体的字体。 我总归记得那个他告侵权的是一个非常有点像隶书一样的非常。 九成以前最早的时候是有过一个像隶书一样的版本，但是后来马上就换掉了、 嗯、反正他当时主告的是魔兽，那个魔兽背后的暴雪，没有主告那个九成或者网易、 嗯、 anyway、此处省略大概1500个跟政治相关的内容啊我台最近那个要收敛一点收敛一点、嗯 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哪句话、 啊、就是很多群现在很多群都会发的那一段、 以上讨论是吗？我知道我们说回来说腾讯的那个、 嗯、 那个 不知道 不好定义啊、 嗯、 因为它虽然主要是用在 logo 或者品牌标识里面，但其实它又做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字， 6000多个字是吧， 哦，细节我忘了，从它的处理来说给我的感觉好像就是说它并没有为了这个 logo 而特别去妥协整套字的那种平衡、 嗯、 这套字可能放在其他的字符组合里面我觉得可能整体效果会不错，但是在 logo 里面并不是一个100%最美的呈现， 可能它就是出发角度不同对吧、 嗯、 以前比如说在做这些 logo 的字形部分的设计的时候、 嗯、 那些设计师他的侧重点就是 logo 本身， 对， 然后现在他们的侧重点可能从 logo 本身而变成了一套字， 对， 这样的一个范围， 所以我觉得这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吧，比如说 Facebook、 嗯、 Facebook 以前那个 logo、嗯、特别有特征性那个 logo Facebook F 和 A， 它的那个 A 是双层的、 嗯、 双层的你可以想吧， 它在那个跟 F 那个横向拼接的那个角度上、 嗯、 它那个双层 A 它也是有一个笔画的嘛、 嗯、 然后它在原版的 logo 你可以去看，就它的 F 和 A 是组合在一起是一个图形、 嗯、 就是它们之间明显是有相连接的那个关系的，但这个关系100%不是说平常字体里面随便那两个字放上去就是的，它是经过设计师特殊处理的、 嗯、 其实说白了说的糙一点这个话就是这就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 广告公司做的提案里面的一个可以说的一个点，就是 它在字幕里面是有一些组合的， 嗯， 但是它新版的那个 logo 它的 A 变成了单层的，然后它跟 F 就没有任何联系了， 嗯， 但是很有可能，我只能说很有可能，就它本来就是在一套非常完整的字库里面取出来了两个字，然后进行了一些小幅度的优化， 嗯， 而不是说在整个 logo 里面去做特别大量的一些修饰啊， 嗯， 改进啊什么的， 嗯。 腾讯的这个新的这个东西，它除了最后的那个 T 做了，除了最后的那个 T 保留了，标志性的那个水平笔画跟竖直笔画那个有一些连线之外， 有一个三角，对吧？ 对，三角的封闭型的一个三角之外， 嗯， 其他东西可能更多的是从一个整体的一个角度去考量的。 嗯 嗯，当然，这也是我个人的臆测。某一期邮报里面我们也有提到嘛，当时我印象中好像提到过两次，就是那个 YouTube Sense， 嗯， 就是 YouTube 他们做的那套字体嘛， 嗯， 之前有很多专业的字体设计师去抨击这套字体，因为他就说这套字体总体来讲，他， 嗯， 那个设计就带了太多有个性的东西了，然后这明显就不是一个专业字体设计师做出来的， 嗯， 就是因为事实上你看他的制作人员名单，就是有一大部分甚至说初始的那个创意就来自于 YouTube 他们那个设计团队里面一些设计师，非专业字体设计师，然后他去做了给笔画做了一些切角啊什么，但这些切角你详细放到一整套字体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凌乱，因为这个切的，嗯，从提案来讲，从一个广告公司给出的提案来讲，假设是一个广告公司做的，那这个提案里面我就可以说啊，我这个切角是多少多少度的，整体所有的笔画都是这么切的，然后这个切角跟我们那个 YouTube 那个 Play 的那个按钮那个切角是一样的，那这就是一个卖点或者说一个亮点，但是你如果放到一个字体来说，其实这么做每一个东西都是直接去切的话，就会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 就是针对这个设计本身的它的这样的一个侧重点不同，它的切入点不同，最终造成的最终的这样的一个呈现结果可能就是大相径庭的， 嗯， 对吧， 嗯， 杰杰刚才举的这些例子其实我想套用到自己身上， 嗯， 我在做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可能就是类似像姐姐举的第二个例子里面，比如说像那些广告公司啊、咨询公司啊， 嗯， 他们在去做这些 logo type、logo mark 的时候的这样的一种处理的方式， 嗯， 因为对我来说，我的认知就是，首先它是一个图形， 嗯， 我是从图形的角度去做的，而不是说首先它是一套字体， 嗯。 我没有这样的概念，我可能说我最后会， 嗯， 比如说，哎，我做的很嗨， 嗯， 我画着画着画着觉得，哎，既然我已经画了那么多字母了， 嗯， 我为何不把26个字母都画出来， 嗯， 但是请记住，在我在考虑这样的一个点的时候呢，它还是图形， 嗯， 只不过是26个不同的图形所组成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而已，它不是字体， 嗯，对于一个套真正的字体，当然我也不是字体设计师，但是， 嗯， 但是你可以从他们的一些观点里面，你就很明显发现做字体真的不是说一套26个字母的大小写总共52字母那么简单， 嗯， 很多人在说啊，开发一套英文字体比中文字体的那个工作量小太多了，只有这么点字符，这句话说对也不对，对是因为确实他们的字符少，哪怕算上各种不同版本的那个北欧字符，什么西欧特有的一些东西，然后或者说西里尔字母啊等等等等各种东西，哪怕这些东西就加起来它还是比不上那个中文，但是事实上你也不要太小看那个英文字体的它的一个工作量，因为它有很多方方面面的东西也是需要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些经验去做的，比如说那个每个不同字符之间的那个 kerning 啊，然后其实设计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些中文就是一个方正的一个字嘛，对吧，但是对英文来说 其实就是 挺难做的， 其实就是中文跟西文我们本来的书写习惯就是不同的， 嗯，对， 我们的字形的这样的一个组成的结构就是不同的， 嗯， 所以造成了有很多思考的点大家就是不一样的， 嗯， 可能我没有长时间经营在那一个部分的这样的一个， 嗯， 一个语言习惯书写习惯的环境下面，有些东西我可能此时此刻当下我就是很难去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么难做， 嗯， 前面也顺带提到了嘛，那个 IBM 也出了一套那个品牌字体嘛， 对， 我觉得很多人都拿来跟腾讯的那个比较，因为时间点上比较接近， 但我觉得其实不是一个东西， 对对对，我觉得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对， 比如说腾讯他们做的这样的东西，他们就是给自家用的， 目的很明确，是给品牌 用在品牌上， 嗯， 然后这个品牌特质，比如说它的 logo 啊， 嗯， 比如说它的一些 title 啊等等的这种， 嗯， 这种非常狭窄的用处，所以你拿正文字体的要求去要求它，我觉得完全没有什么说服力。 这可能就显得自己不专业了。 对 ，IBM Plex 那套东西，它是一个理想非常远大，就像前面提到，它是想要做，新时代 的 Helvetica， 除了正文字之外，它还有 Model 等宽字体的版本，然后还有一个带衬线的版本， 嗯， 粗细也有非常棒重非常多，而且最牛逼的一点就是它作为一个公司的品牌字体，它是开源的。 对 ，GitHub 上面直接下载的。 对，我觉得特别特别屌。这是非常怎么讲，就在我以前的印象当中，品牌那当然是你这个品牌独有的东西，对吧， 嗯， 如果现在路边一个 就像他们那个公开的那个设计部发的那个文章一样，如果路边的咖啡馆用的字体都跟你是一样，那何谈品牌呢？但事实上他想要传达那些品牌，他们传达出一些气质比我们所说的品牌他的可能精神层面上会更高一层，对吧，这种精神我就觉得特别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特别的牛逼。 我觉得就是关注点跟我们不在一个维度上面， 对对对， 我们目前其实处的维度还比较低级一点， 嗯， 人家已经在关心一些人文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层面上面的东西了， 嗯， 而我们往往很多时候还只是停留在一个非常初级的呈现层面上面的东西， 嗯，对，之前那个比如说 Facebook， 我觉得他们的那个品牌的 guideline 里面是 Facebook 吗，就是它所有的那个跟 logo 相关的东西它都不会放带路径的版本，或者不会放矢量版本的， 嗯， 其实跟我台的处理是一样的，虽然你看我台官网上面有那么大一个 logo， 对吧，但是如果你想拿它去印 T 恤肯定是不够的，因为用的是一张 GIF 开个玩笑，说回来，然后你想 Facebook 它用的都是你能去下到它的那些品牌资源都是一些已经合并掉的，虽然是透明的，但是你没有办法拿它得出所有的那些路径，然后包括你像 Apple iOS 的那个资源模板，它那个图标，其实在 Sketch 模板的某一个小角落里面它是有那个带路径版本的， 嗯， 但是在大部分场合下它就是一个 mask， 是一个合并掉的一个图层， 嗯， 这样保证你不知道它这个曲线是怎么算出来的， 嗯， 但是 IBM 做的这个东西其实就是 totally 相反的一个事情， 是， 对吧，它就是把所有的东西能公开的尽可能公开，让你能用上的尽可能用上，不管你是什么气质的企业什么气质的个人。 所以 IBM 他们推出了这个 Plex 的这个字体， 嗯， 其实在国外的开源的世界也是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的。 对， 对，那套字体的质量怎么讲，就是跟腾讯那套东西是相反的，腾讯我是先看到他们的一些推介视频啊， 嗯， 朋友圈的文章啊，然后才看到仔细的去看了他们的作品，但是 IBM 这边我看的顺序不太一样，就我先关注到的是那套字的本身，甚至我先打开的是 GitHub 的页面，然后下载了整个50几张还是70几张那个字体包，随后才看了他们发布的一些设计文章和设计的视频，然后我惊奇的发现就是说那套字打开来之后我并没有说感觉到他特意为 IBM 的品牌做了非常大的妥协， 嗯， 就是如果你不跟我说这叫 IBM Plex， 我可能觉得这是某个字体公司新推出的一款代表了一些新时代特征的，但是又非常通用的，然后又适合很多场景这样的一套字体，但看视频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它有些边角的处理，比如说内方外圆的处理啊，比如说那个 I 是虽然是无衬线体，但它那个 I 还是带衬线啊等等的，这些处理其实跟 IBM 的 logo 跟它原来的品牌其实是有联系的，并不是说完全没有任何联系的， 嗯， 但是这个联系又做得比较的巧妙，就你能找到一些气质，但没有太多的为了这个气质而气质的那种东西出现， 嗯， 其实我觉得虽然我觉得那套字并不能用在所有的地方，就他的名字或者他们的 memo 说，我要做新世纪的那个 Helvetica， 这就摆明了这就不是一套非常有个性啊或者说有装饰性的字体，但我觉得它还是比较，前面好像语速说的有点快，让我先冷静冷静， 嗯，好， 反正我是觉得 IBM 这套字体是功德无量的一套字体，而且整体的质量还是不错的，嗯， 对，但是从我的角度来看， 嗯， 从小弟弟并不是很专业的这种 字体从业者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我觉得跟他宣扬的新时代的 Helvetica 这样的一个点，我觉得可能 PR 的程度上面更多一些。 嗯、 因为在我看来 ，Plex、 这句话其实我不知道从哪里看，我忘记是不是官方说的了， 是吧？ 嗯， 反正在我看 Plex 是这样的一个字体，它的整个这种呈现出来的这种感觉跟 Helvetica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东西， 所以叫新时代的 Helvetica。 但 Helvetica 给人为什么要叫 Helvetica 呢？它不能叫新时代的 Futura， 不能叫新时代的， 没有 Helvetica 出名吧？ 好吧，好吧，好，好，就这样， 就这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上一期的节目，我们跟嘉宾有提到说、我们可以单开一坑聊聊聊什么，聊电影， 对 吧？对， 其实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大家都喜欢看电影，对吧？ 嗯， 看电影其实是一个很被动，但是呢又很就是让人处于一种非常非常放松，然后不像玩游戏，对吧？玩游戏你还要去 操作， 你还要去操作它，你需要去，对，你需要去成为这个游戏进程的一部分。 嗯， 但电影的话完全是一个旁观者的角色，虽然即便你是可以很投入的去看电影，但是那种感受不同，对吧？其实对我来说可能是一种更放松的状态。 嗯， 所以为什么要聊这个 啊？其实我们是想跟大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我跟利用有打算说我们接下来做的一个几个专题是关于我们个人的兴趣爱好的，比如说那个看电影，对吧？ 嗯， 比如说摄影，对吧？ 嗯， 比如说那个搞基的第二集，对吧？但是其实我们不太清楚大家会不会对这样的一些议题有反感。 其实有很多朋友已经在各种渠道里面说过我台，对吧，节目内容 很水 没干货， 啊， 是吧？那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真的没有关系。我最讨厌那种干货了。 对，所以大家对于比如说类似的这种话题是不是感兴趣，也可以跟我们在各种平台上进行留言啊、讨论啊，这样，对吧？ 哎，如果你有兴趣跟我们一起来聊聊电影啊， 欢迎， 对吧？这个我们也是非常欢迎的。 对，毕竟我们这种东西本来就很水嘛，对吧？ 是啊，我们一直希望说能跟我们听众产生互动的 ，anyway。With you 的这样一个活动，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其实都没有很好的去继续下去。 嗯， 可能是因为比如说如果我们把一个侧重点放在所谓的设计这样的一个维度上面的话， 嗯， 怎么说都会觉得有一些，哎，你看都下班了，对吧？还要跟你们聊这种东西有什么意思呢？那好，我们聊电影好不好？我们聊聊摄影，对吧？我们聊聊各种有趣的这种小玩意。 其实哦，我觉得就像乔老爷他在非常著名的那次讲话里面有说到嘛，他举的那个例子是说他在大学时候上过很多 calligraphy 的那种课嘛， 嗯， 这导致他对字体这个东西非常的关注。 嗯， 所以你看当他在做那个苹果电脑初代那些苹果电脑的时候，在他们的字处理软件里面，或者说他们系统里面，他会非常关注字体这些东西。 嗯， 所以他会让那个 Susan Kare 同学以及其他的一些设计师设计了不同的各种的字体，让大家在早期电脑就可以用到这些。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但如果他在大学里面没有关注到这些，没有对这些东西产生兴趣的话，其实你是 对 后面这些事情可能 我明白你的意思。其实就说大家为什么要这么功利呢？ 对， 对吧？我们现在关注的这些可能仅仅是对你娱乐上面，对你放松上面有所帮助的这些东西，你可能觉得跟你的正常的工作内容无关的这些东西，其实未必不是在你今后的工作生涯当中，在你今后的经历当中给到你帮助的内容，对吧？ 很多时候大家有一种，当然有时候我自己也会有些人会觉得说啊，兴趣爱好这种东西，我感觉我也天赋嘛也比较有限，对吧？然后我感觉我可能也不会花特别也没有太多时间去做这个事情，那我可能收益也没有特别大，那我是不是就不做？就我就觉得这种事情想到就去做嘛，人生也比较苦短，对吧？然后 大家都是第一次做人是吧？ 对，就比如说摄影这个东西，我虽然那个 我拍的照片也没有什么灵魂，对吧？我用的器材也是非常非常 low ball 的这种东西，但是那不影响说，哎，我其实还挺 enjoy 这个事，在某些时段啊，甚至你看我的一些照片，比如说放到网站上，到现在还有人时不时有人会来买这个照片， 嗯， 他给我带来的收入也能买个电脑，买个什么东西的，就是这种事情，回过头来你会发现，哎，其实没有什么专业不专业， 嗯， 或者说程度高或者低， 嗯， 就是你能从中获取一定的乐趣。当然有些人觉得你的乐趣就是利益，那也没有问题， 嗯，对，姐姐刚才说的那么多内容，其实后面我都没听进去，我听到就是有很多人在网上买他的照片，然后结合到我自己对吧，500 pixel 上我也摆了一些东西，从来没有人买， 主要场景不对，500 pixel 这个上面的东西一般可能他圈住的都是专业的摄影师， 嗯， 但是 我卖的那个不是在 Getty Images 上面的嘛，这种东西，说白了就是大家做 PPT 啊，或者是做那些 presentation 时候，他或者说其他在做图形需要素材的时候随便搜了一些。 不过也是啦，我大多数时候拍的东西对吧， 嗯， 其实没有办法给人买去做他用， 对， 都是一些街头的， 对，说白了就是并不是一些什么创意图片啊，或者说什么东西啊， 对， 甚至你拍的街头图片可能也传达不出特别强的那种情感啊，什么东西啊，这个时候可能他被人买的可能性就比较低， 对， 但是我觉得 Getty Images 上这点不太好，就是我也看不出我被卖的那些是哪些照片。 哦，看不出吗？ 看不出，他就只能告诉你说你百分之多少收入是来自 RM， 哦， 百分之多少是来自 RF， 嗯， 但详细是哪些看不出，我只要他买家大概 是来自英国的还巴基斯坦啊什么的。 可以了，没关系，反正很羡慕。但现在摄影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完全就是一个纯支出的事情。 终于可以练到我们接下来这个话题了对吧，前面说到做 PPT 对吧， 嗯， 而且这次这个不知道能不能说，就我这次光小黑屋其实是去做 PPT 的， 对， 然后这次做 PPT 的过程当中，其实因为这个会议的那个对于公司的那个重要度还挺高的， 嗯， 所以我们那个图库是敞开用的， 嗯， 最后我们用了大概百来张照片， 嗯， 都是视觉中国提供的， 嗯， 最后付了， 我了解你这种感受， 嗯， 当年我在微鲸的时候， 嗯， 我们给官网上面去使用一些这样的一些渲染气氛的图片的时候， 嗯， 也是可以非常没有顾忌的在 Get Images 上面去， 嗯， 去用对吧，那种感受我明白，就是突然之间 一直很穷的状态对吧，突然之间哎变成一个暴发户了， 对对对，大家想象一下，比如说我们以前也在网上推荐过很多免费图库的这些网站对吧，我们， 嗯， 包括我们做电台的时候用封面的时候能在这上面搜也尽量搜，但大家可以想象吗，就那上面的照片呢，相对来讲，从质量或者说它的涵盖的关键词的数量来说，总归跟那个收费的图库是没有办法去比拟的， 对， 所以说 不是有一句这样的话吗， 嗯 啊，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对对对， 是吧， 就感觉我们以前对吧，我们买了一部30的 EVO 的第九代对吧，然后花尽了心思，然后这个改改那个改改，然后花了好不容易花了大概10万块钱，终于把它从280，比如说280的极速提高到290， 嗯， 但突然这边那边来了一个富人，啪掏出1000万块钱来了一部兰博基尼，咻一下的极速350，你说这个怎么比。其实我们公司之前跟视觉中国也是有合作的，但总体来说可能没有，我之前做的项目也没有说大规模的在某一个时间段里面要特别多的图片， 嗯， 所以其实之前没有这种富豪的感受。这次感觉哇操，对于一个在大公司里存活的人对吧，做这种东西的次数啊频率啊会非常非常的高， 嗯， 不然你根本没有办法活下来，但可能我之前做的这些东西相对来讲和这次大会不太一样嘛， 嗯，请您分享一下， 嗯，比如说那个我们这次的那个百度世界大会那个屏吧，它特别的特殊， 嗯， 它是一个有4块屏组成的， 嗯， 一个主屏， 嗯， 两个侧屏， 嗯， 然后主屏跟侧屏形成了一个环， 中间一段是连接起来的，但是主屏跟侧屏的高度又不一样。 嗯， 主屏它下面又跟地屏连接起来了。 嗯， 但是地屏跟主屏的宽度也不一样。 嗯， 而且侧屏跟地屏它的长度其实都非常的长。 嗯， 简直是狭长型的，9000多乘800多，非常的腰泥刮三啊。所以就是在设计的过程当中其实产生 听着我头就大了 啊， 不要说你还要实际去操作这件事情是吧。 而且我还没说完啊，就是情况是这样的，就是他那个现场那个台子呢是在发布会前2天才最后搭出来的。 嗯， 事实上他最后的那个结果跟给我们之前的预期是不一样的。 嗯， 比如说测评他本来说是用弧度进行连接的。 嗯， 但到现场我们傻逼了，发现那个弧度是三的直的屏那个拼起来的。 嗯， 但是呢主屏它又有一个，它不是竖直的，它是斜了15度的。 嗯， 所以主屏和侧屏的连接会非常的扭捏。 嗯， 有点像那个莫比乌斯环一样的那种感觉。 嗯， 就是它是弧度连过去的。 嗯， 而且就是设备是不一样的，所以它的亮度是不一样的，投射过去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它本来就是拼不上的。 嗯， 就是你哪怕按照那个供应商提供的那个材料他们提供的比例去投的话，你会发现最后图是拼接不上的。 嗯， 所以如果我要做一个东西主屏跟侧屏它是有连续的一些内容的话，就会发生一些偏差。然后亮度也有偏差。 嗯， 到最后就现场就嗝屁了嘛，然后就会发现有很多的问题。 嗯， 花在这上面的时间会非常非常的多。 嗯， 而且还没说完，就是最后输出的形式啊，主屏跟地屏是 keynote， 然后侧屏是单独的图片。也就是说如果你主屏上是带动画效果的，侧屏肯定不会有。 嗯， 因为它那个就是图片的切换，它有一个淡入淡出。跟主屏呢你知道它是怎么衔接的吗？就是他们是怎么控制同步切换的吗？ 你说 人肉。 嗯， 就是大会演讲者在那边按一下 PPT。 嗯， 那个 PPT 是控制提词板那个 PPT 的。 嗯， 然后那个东西一样，主控台上一个灯亮了。 嗯， 意思是要换下一页。 嗯， 然后有几个人分别去换主屏地屏跟侧屏， 所以一定是有延迟的， 一定是有延迟的，而且很容易出错。 嗯， 极其容易出错。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基本上打定主意这边不会加任何动效。 嗯， 因为这个一旦发生一些不同步的事情就挺难挽救。 其实从这个角度去看啊，虽然这次大会是你司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东西，但是觉得就说从这个大会现场的这些筹办的这些维度来看，我觉得其实可能操办这件事的这个部门这个人， 嗯， 对这些东西的他的重视程度其实是不够的。最初的时候没有把这些问题想的那么全面，或者说没有把它当成是一个问题。 嗯， 然后才会有， 我觉得 产生的这样的。 如果这个事情从更高层面上讲，我觉得也很正常。就如果我现在是一个大会的一个统筹的人，那最后你们这些做 keynote 的这些小组人的工作量，在他的考量里面根本就不会有，他才不管你这个对接的程度。 你能想象得到这件事情如果苹果在做的话他们会是这样子的吗？ 嗯，以苹果的要求来要求我司这种公司，我觉得你要求有点太高了吧。 不，我并不是说去要求你司怎样，只是说 你是他肯定会考虑这些细节。 哎， 对吧， 其实比如说啊 WWDC 这样的活动对于苹果来说，对苹果他这间公司的重要程度来说，能不能类比到他们百度世界大会对于百度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程度呢？ 嗯， 其实是比较一致比较契合的。 对 吧，从这个关注的层面，从这个操作层面上面去看的话，其实也能感受得到嘛。就像我们在本期节目最初的那个环节在讲腾讯去找字体公司去做它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字体的这件事情上面，其实我觉得是一样的。就是从这个维度上看，腾讯真的走在太前面了。 知道这一个 section 的那个话题首先改成接近关小黑屋的经历算了。 可以啊。 我这边要强行插一段音乐啊，那个音乐回来之后非常抱歉的通知大家，那个 本期节目结束 了。不是不是不是。 是这样的，那个本来我跟利昂说我们聊这个话题呢，是想从我这次关小黑屋的经历呢，然后去探讨一些我们做 PPT 时候，比如说一些经验啊，或者说一些经历啊这样的。但后来聊着聊着，我们开始聊一些八卦，然后当中省略了大概3万5千字，对吧？现在已经我看看，从8点钟录到了11点钟，对吧？ 为了职业生涯关系，有些东西还是不方便在现在都透露出来，是吧？ 对，我们怕被人追杀，对吧？ 十五年之后会解禁的。 也不用15年吧，反正关于怎么去制作一个 PPT 啊，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东西，我觉得也是值得开一个坑的，对吧？所以我们以后有机会应该会继续再去讲一下， 淘宝上面那些卖 PPT 教程的会恨我们的。 其实我觉得不太一样，因为，尤其做这次做 Keynote 的一些经历啊，会觉得专职是做运营的同学和做产品的同学去开工做一个 PPT，或者说更 detail 到更细致的一个需求，比如说这页面那个演讲者想，这一个页面演讲者想要传达出一些什么样的东西，那我们用怎么样的视觉呈现去表现，这其实大家的思路是会挺不一样的，值得大家去探究吧，因为可能每个人的工作需要不一样，不一定每个人都需要日常去做 PPT，但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能力总归是一个，我觉得是一需要具备。 这个东西只是辅助你去表达的这样的一个手段之一嘛，对吧？ 它的视觉呈现是一方面，更多的展现的是你背后的一个逻辑。 对。 对，往大里说，这个课题可能就是说，设计师怎么去做他们自己的 presentation，或者说怎么样表达自己？好吧，那今天的内容呢，就暂时先到这边。 不好意思，那个又水了那么久，是吧？ 然后，大家知道我们这边有一个北卡中的 Anyway 的 Academy。这样的一个培训计划， 是的， 感谢非常多的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他们的一个报名的申请， 是， 因为我关小黑屋嘛，所以这个事情也拖延了大概2周的时间。 对，前两周的时间，其实 李昂 应该已经跟 很多 绝 朋 大 友， 部分的那个就是参与报名的朋友已经有过一个接触了。 如果没有联系到，有2种可能，一个呢，可能你的联系方式有误，然后李昂。没有找到你。另一种可能呢，就是因为在你提交你的报名之前呢，我们已经差不多确定了所有人的名单。 对， 所以 第一 说， 期的名单。 基本上，如果大家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基本上我们第一期学员的名单已经确定了。然后 是 在 的。 12月初，我们就会进行第一期的课程。然后， 对。 如果你依然对这个有兴趣，并且也有计划报名，甚至说李阳给你的有没有联系到你，那可以等待我们的第二期。 是，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需要联系我们，可以直接在官网 Anyway 的 FM 上留言，也能通过邮箱 hello at anyway 的 FM 来信，在微博、推特上搜索 Anyway 的 FM 即可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上面会不定期的发布一些即时消息，欢迎关注。同样，你也可以订阅我们推出的邮件组安妮微邮报，订阅地址详见官网头部链接。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为了得到更好的体验。我们比较推荐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订阅收听啊，考虑到最近网易云音乐的审核越来越严格了，所以我们极度的推荐啊。当然，你也可以在网易云音乐、荔枝 FM、喜马拉雅 FM 上搜索 Anyway 的 FM 找到我们。同时，再次安利我们的官网，每一期节目内容提及的参考链接都能在上面找到。再见。 再见之前，那个我想再说一句， 嗯。 就是最近好像收到大家邮件的这个次数越来越少了。 是因为我们评论的系统越来越强大 有这个可能，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蛮希望能够收到大家的邮件。 有一些很私密的内容可以看，对吧？ 好，再见。 再见。